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在这里，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。在这里，音乐家挥洒他们的激情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8点20点播出。魅力演奏厅。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内维尔·马里纳指挥的圣马丁室内乐团演奏的罗西尼的弦乐奏鸣曲，曲目有降E大调第5弦乐奏鸣曲、D大调第6弦乐奏鸣曲、D大调弦乐四重奏、降E大调双簧管与弦乐协奏曲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